惊叫、欢呼通通止住，整个世界仿佛都只剩下两个角色在场上战斗的声音。电视机前的观众迫切希望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刚刚还在侃侃而谈的解说和嘉宾却一下子变得低调起来，隐约可以听到的貌似是咳嗽的声音。潘林和李一博都快哭了，两人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丢在了总决赛这个荣耀的最高舞台上裸奔，丢人丢的真是一点底子都不剩了。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对于眼下的局面，两人纵然是有千般念头，却已经无法组织起语言了。刚刚脱口而出的各种溢美，此时就像鞭子一样甩了个圈后，最终全都绕到了他们自己的脖子上，越勒越紧，勒得他们说不出话来。解说和嘉宾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不应该在情感上流露出对任何一方的偏袒。两人方才倒也不是说因为期待轮回的胜利而高兴，他们确实只是很纯粹的因为周泽楷那样惊艳的发挥而激动。如此惊艳，如此华丽的发挥不赢，那还有天理吗？两人真的打从心眼里就是这样想的，否则被叶修打脸无数，早就时时提醒自己要谨言慎行的李一博，又怎会亢奋的在一方生命还有多半的时候就预言结果？在那一瞬间，他们确实以为周泽楷已是无可战胜的，在那一瞬间，他们真的忘了比赛场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胜负，在那一瞬间，他们真的忘了不到最后一滴血耗尽，比赛就不能算完。刚才是如此，现在同样如此，只是打破了周泽楷技惊四座的射体术，叶修还没有直接和胜利挂上钩，君莫笑的生命此时还差着一枪穿云一大截呢。纵然现在叶修占据着一定的主动，可是处于被动的周泽楷威胁依旧是那么大。浮空，这对普通玩家来说就是准备挨打的节奏，但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在浮空依然保持着攻击，暴雨般落下的子弹让人觉得抢在一枪穿云的身形底下攻击，那简直就是羊入虎口。但是叶修却好像看不出这一点似的，君莫笑就这样顶着弹雨继续着他的攻击。交换吗？君莫笑的生命落后如此之多，还和对手交换，这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吧？潘林和李一博同时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同时保持了沉默。叶修的意图他们已经彻底不敢再去揣摩了。月光斩、满月斩、猎波斩，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忽从格斗系又转为了剑系，三剑连发，华光满天，浮空中的一枪穿云身形彻底混乱，即便是周泽楷也无可能在这样快速连续的攻击下还精准控制角色的动作。一枪穿云的射击失去了准心，在三道明亮的剑光中，弹雨像是被劈散，乱七八糟地飞向四周，而一枪穿云最终也被猎波斩的剑意波动给锁住，在空中被旋转的剑光切割着。视角，周泽楷很清楚这种时候的关键，只有把握住视角，看清楚对方的行动，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的操作。但是君莫笑跟的是如此紧密，瞬间就已钻入一枪穿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视角扭到的死角。遮影步，这高端复杂的技巧对于叶修而言都已是不加思索的一种本能，一看到目标被浮空，他习惯性的就要使用这技巧来追加攻击。即使在职业圈中，对遮影步束手无策的选手也大有人在，但是叶修可不敢奢望周泽楷会有这么好对付。他对周泽楷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绝不是一个会束手无策的家伙，成或败他都会去尝试，这一点上他和自己完全一致。无法从视角中搜到目标，但是用排除法，周泽楷却也大致推断出了君莫笑的位置。一枪穿云的头无法扭到这个方向，但是他的双手却远比他的头要灵活自由， 而他手上有枪，右手荒火，左手碎霜，荣耀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双枪，枪王之枪。火舌喷出，这一次不再像之前那样是多点的火力覆盖，这一次周泽楷在视角无法捕捉的情况下对死角进行了精准打击。砰砰砰砰砰，子弹落下，距离太近，近到叶修没办法让君莫笑闪避，但是他也没想过要闪避。子弹可以让他流血，但是没有办法阻挠他的进攻。不断变化着形态的千机伞瞬间连击了一枪穿云树下，原本准确的射击再次因为近战攻击的破坏性变得散乱，准星全失。 周子凯的情况不大乐观啊！ 转播中终于又传出解说的声音了，这一次看到是叶修占据了完全主动，受到周子凯受制于人，潘林终于大着胆子说话了。他李一博刚说了两个字，立即就瞪着眼睛闭上了嘴。从一枪穿云的枪口射出，因为君莫笑的近战攻击而失去准星四下乱飞的子弹走的竟都不是直线，从钻出枪膛的那一刻起，他们划出的就是弧线。 驱射！ 潘林叫了出来。驱射不是技巧，这是神枪手的技能。神枪手是枪系四职业中体现射击技巧的职业，有很多技能都是时间性的状态技，如速射、爆射，就是在技能时间内加强射速或是暴击几率的技能。驱射则是在技能时间内射出驱行飞行的子弹，有系统默认的弧度，同时也可以让操作者进行甩枪操作来自由地控制弧度。而周泽楷就是让一枪穿云在浮空状态中进行了驱射，被君莫笑攻击失去准星的子弹顿时有不少划着弧线，最终还是朝着君莫笑射来。会被近战干扰失去准度，周泽楷竟然早就考虑到了，所以使用了驱射来化解。他也没神到事先就能料算好所有子弹最终的轨迹，但是瞬间射出的大量子弹如此曲线乱转，总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好容易准备重新开始解说的潘林和李一博话顿时又被堵回去了。今天的形势看起来是相当严峻，他们两个无论向着哪边说话立时都会被打脸，两人欲哭无泪。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么沉默下去吧？他俩沉默，场上却不会，那些个走着曲线的子弹仿佛野蜂飞舞，根本无法清楚判断，叶修也只能尽可能的躲闪，最终到底还是被数发命中。不过曲射只是一种射击技巧，对于威力并没有什么提升，被命中的君莫笑攻击依旧不断。天机，千机伞被抖落成了战矛形态，向着就要落地的一枪穿云捞去，眼看就要命中，一枪穿云的双枪突的朝向这端，砰砰就是两枪，后坐力产生，瞬间产生了一个微小的位移，但就是这么丁点的位移，让君莫笑的天机捞了个空。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周泽楷当然可以更早点操作，利用射击的后坐力调整浮空中的身形，但是他偏偏没有如此，因为他知道那样的话叶修也必然能有所针对，他有意等到叶修先出手，而后再在最后的一瞬间才有所动作，让叶修想调整也来不及。终于是将浮空状态顺利化解，一枪穿云落地，瘦身操作翻滚，但还没等起身呢，就已经瞥到一枚手雷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侧。轰，手雷爆开，还在翻滚的一枪穿云已被掀向一旁，寒光闪动，君莫笑弧光闪掠到身前，错手刺跳刀，一枪穿云又浮空了。避不开吗？轮回粉丝的心情备受打击，眼瞅着他们的王牌处在接连被动的挨打当中，用尽手段却始终无法脱离对手的攻击。砰砰砰砰，枪又在响着，浮空中的周泽楷继续不放弃， 可是大家早见过这样的攻击，根本就没办法阻止君莫笑的攻势，人都是直接上来强打的。 这样不太行吧？ 潘林小心翼翼地发言着，而李一博干脆就沉默不接话了。两个敌人的战斗确实太高端了，这边看不对，那边也说不准，弄得他和潘林像是为了打脸而存在的一样，这太闹心了。这下可就苦了潘林了。李一博毕竟是嘉宾，身份要比他超然一些，李一博敢直接闭嘴，他却不敢，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吐词儿。 这样没办法逼退叶修啊， 潘林的声音像是蚊子在叫。而这一次他还真说对了，叶修确实没有被逼退，继续操作君莫笑攻击，他根本就不怕这样的较劲儿。而这一点周泽楷同样明白，他本也没指望这样会将叶修逼退，因为他完全清楚叶修的思路，近战技能的判定远大于远程。这个基本规则周泽楷没有忘，他并没有以为自己精准的射击操作可以和其他职业的贴身短打等同。就在所有人欢呼，所有人激动地认为周泽楷打破了远程近战两大职业体系壁垒的时候，只有周泽楷自己清楚，他那是逼不得已，因为君莫笑贴得太紧，贴得太死。神枪手被贴身不利，这是一个荣耀小白都懂的道理，但是因为他是周泽楷，除了治疗以外无所不能的周泽楷，所以对其他神枪手而言，大不利的状况到了他这儿好像就不该是什么问题了。即使被对手贴身，最终得到教训的也该是对方。事实上很多次也确实如此，对一枪穿云完成贴身的对手有许多最终也还是败在了周泽楷的手下，但是周泽楷从来没有因此就得意忘形。别人可以这样认为，认为他的神枪手近战都无敌，但是他自己不会。神枪手被近身不利，荣耀小白都懂的道理，周泽楷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顶尖高手而忽略，他所进行的战斗依旧会依托在这一点上。被君莫笑贴上后，他一直很努力地试图摆脱，只是在摆脱的过程中，他也不会错过杀伤对手的机会。于是有了一次巴雷特狙击的爆头，这让一枪穿云一下子有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生命领先。而在这样的领先背景下，周泽楷开始射术当体术打，因为这时他选择了交换，以攻对攻，以血换血的交换。也就是说，周泽楷完全没有以为他的射体术可以就此限制住叶修，打爆叶修。他使用这种打法的目的是交换。交换的意思就是，我会打到你，而你也会打到我。射体术如此，之后还是如此。眼下是叶修占据着主动，但是周泽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杀伤君莫笑的机会，凭借这样的积累，再加上一枪穿云的生命有优势，哪怕是在这样一种居于劣势下的交换，最终胜出的也将是他。周泽楷很仔细地计算着这一点，而那些所谓的华丽也不过是为此服务，为这个朴素之极的荣耀逻辑服务，血多欺负血少。